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翻到嚟逢星期一晚七点到八点嘅《我的意思世代》啦，今日咧就系呢个2017年嘅一日嘅话，即系16号。咁啊，有咩大事发生咧？呢个系一个2017年，即系开初啦。对香港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嘅。咁点解重要咧？讲下啦。 系咪呢个之后你讲咗好耐嗰个特首个候选啦人啦？咁就今日啊林郑同埋阿财爷嗰个辞职批咗咧，就俾中共去即系嗰个申请就批准咗啦。咁就阿林郑就即日啦就宣布咗参选嘅。 屌你真系你睇呢个林郑月娥咧，真系急捻到赖吓。咁跟住咧，曾俊华用咗几日啊？ 曾俊华就等咗35日嘅， 35日定40日啊？ 35日，系啊，上个月12号 吓。咁啊，你讲埋咩啊？成件事讲晒啊！由今日开始，即系朝头早开始咁啊，到一路都系嗰啲署任啊，咁你屌你讲晒佢先啊，大佬。 即系佢阿林郑就即系由宣布咗辞职之后啦，咁就系咪几日啦？总之。但有几日之后，就找了陈茂波啦，就接任这个政务司司长嘅。咁就张建宗咧就做住呢个财政司司长嘅。咁就林郑啦，就系喺5点啦，就即刻举行咗呢个记者会啦。就话就即系宣布参选啦。咁就由嗰、那个。即是他的整个记招啦，大概都是说自己是因为很爱香港啦而参选啦，即是说不是废话啦。就有有一个很得意的一个说话，他说了一个他就说做官啦，做官去做每样东西都不可能是没有争议的。若果不批评咧，就冇做，就系、是、冇做嘢啦，就系、是、呢句说话咁样。 即系你讲多次，你讲多次。 即系佢话做官啦、做任何嘢咧、就冇可能咧系冇争议嘅。若果系唔想人批评佢做嘢咧，就要唔好做嘢咯。即系成句说话就系、是，就话就话做官嘅一定有批评。一定是有批评的， 即是他说做官就屌，一定啲班捻样系会闹噶啦，咁样啦，咁即系如果要人哋冇捻闹你，又冇捻做啦，咁样系嘛？屌佢你老母，咁你林郑月娥冇捻做啦，仆街，啱唔啱啊？咁啊，继续讲落去啊。 之后就系即系嗰个成个技招啦，就又系咁除咗即系讲咗自己嗰个理念啦。同埋乜啦，之后 佢 都 系啦， 都冇好即系都未公布佢嗰个成个班底嘅。即系就话仲系收纳咁啦，收纳咁啲人 咁你又唔可以咁讲嘅，咁因为即系你对于依家现行即系话咗参选嘅胡国兴啦，同埋叶刘啊嘛，佢哋都其实未有一个既定嘅班底公布出嚟嘅。咁屌，如果林郑月娥即系佢一早佢系 部署好的话呢，即係佢連班底都部署埋，即係我哋而家唔可以即係話佢有冇班底啊，咁佢其實都一定有啲㗎啦，咁樣講啦。但係佢出得嚟參選，佢屬意穩嘅人呢就一定會有嘅，係咪？我想講最緊要係咩呢？點解即係佢會急到咁樣呢？急到奶呢？即係林鄭月娥其實即係我上一集同大家讲过，就是说一样嘢好简单啫嘛，就系、是、呢、這个佢系一个奴才嘅角色吓，系、一个叫傀儡嘅角色，佢都系任人摆布。哦，屌西华嗌佢出嚟选，佢咪出嚟选咯，咁样系嘛？仲要系呢个一睇系好捻急嗰只，急捻到赖系嘛？即系一路以嚟我都觉得林郑月娥系急捻到赖噶啦，啱唔啱？好啦，今日呢一个案，即系呢一个今日叫做成个事发啦，即系已经其实吹咗好多日噶啦，上个礼拜尾都开始吹噶啦，就话下个礼拜一两个一齐咩咁样，两个一齐批准咁样系嘛？好啦，一批准，屌你妈嗰头批准咗，嗰头都屌十个钟头都冇嘣一声，跟住嗌开记者会，咁你话成件事有晒个剧本喺度啊，系嘛？根本佢林鄭月娥，即係唔好話林鄭月娥啦，即係陣間先講跟曾俊華啦，係咪？連曾俊華都知道自己，即係佢幾時批係咪？根本上呢一個係衰啲講句，喺政圈入邊，包括李西華一定知啦，因為成件事西華擺布噶嘛嚇，係已知佢幾時會批係嘛？咁啊，全部都得 on schedule 嚟做嘅係嘛？喂，屌我唔撚知我點樣即刻喺你今日話批俾我，我即刻揾地方啊，吹曬雞咁樣搞記者會啊，係嘛？喂，一定事前有風噶啦，係嘛？喂，即係點解會事前有風咧？根本上成件事係擺佈好嘅，係嘛？好簡單一樣你睇啫嘛。好啦，依家有啲人解讀，屌，呢、這個曾俊華，即係好似頭先我係咁講，三十五日，林鄭月娥幾日七日啊嘛？ 差唔多 啦，一个个零礼拜，一个礼拜个零礼拜，唔多过两个礼拜啦，总之系嘛？林郑月娥系嘛？可能系十日咁样系嘛？即系有啲人就话：，唉，屌，摆明系拖鸠你曾俊华咧，一齐搞咁样啦。咁啊，跟住咧有条捻样咧就叫呢个乜捻嘢仔啊，鸠仔。 唔系质粉啊， 系Q 仔，咁就话屌你咪突然间唔捻记得咗啲狗仔，系咪？阿Q 仔就话咧喺个 Facebook 咧度，即系1月4日嘅，就系话咩啊？话屌头先我即系依家碌翻个 Facebook 嚟睇先，就话点样啊？话佢呢个曾俊华即系点解呢个要拖咧？因为咧又话有个。法例有个规定咧，就系话，即系佢之前咧，嗱，今日咧，依家讲我哋讲多次啦，署任系揾边个署任嘅先？ 陈茂波， 咪署任啊，屌你！ 署任系 署任，陈茂波捻系署任啊？ 你觉得系 财爷？屌财爷！ 张建忠啊，张建忠 唔系啊？ 唔系咩？ 屌你啦！署任啊，讲紧曾俊华辞职嗰阵时啊，屌你乜乱沟咁嚟啊你！陈家强，陈家强，咁佢就话咧，即系陈家强咧，即系如果佢署任，我挑你乱沟咁嚟，你谂，即系佢就话咧，署任咧嗰条佢咁讲吓，即系屌佢又唔捻啱，佢又乱沟咁嚟啊，屌同你一捻嘢，就系话呢个曾俊华咧辞任呢个财政司一职，咁啊由陈家强署任，咁啊署任期限法例咧规定唔可以超过半年，咁啊呢个应该咁佢要查一查先，屌你咩？你知佢乱沟咁嚟啊嘛？咁又话如果中央�早批准辞职嘅话，咁啊689咧又有理由塞进私货，我唔理你讲乜，你哋乜叫即系梁振英变大有理由塞进私货，咁啊推荐陈茂波出任呢个财政司司长一职，咁啊以便佢哋上下其手。咁啊，落台前向利益集团呢个利益集团啊，火拍个输送利益，咁啊掏空香港，咁啊众所周知， 中共在这个财政政策上一直不信这个689，所以五年前都命令就不可以换三个主要的管金融的官员，因为现在迟迟不给曾俊华辞职，就是不给689就是丢空期，根据宪报所在呢，曾俊华而家系休假，理论上都仲系财政司司长。咁如果即系踏入咗2017年之后咧，过六个月期限咧，咁中联办官员都话中央咧最终会批呢个曾俊华嘅辞职嘅。咁佢又话信呢、這个呢、這个月入边宣布批准，屌你唔好咁啊！呢个月嘅宣布批准啊，迟捻到咁捻耐啊，唔捻啱啊！咁啊，即系阵间先屌佢，屌你依家真系睇捻到一套戏，佢啊屌狗屁不通，写得埋啲嘢啊！你系咪睇紧嘅？佢又话咁啊。而家企图延续梁振英路线嘅利益集团就狗急佛跳墙啊嘛，喺黑箱作业抛出呢个西九故宫兴建计划之后咧，又将呢、這个事先全部声气嘅港深合作河套发展计划嘅匆匆上马，咁啊企图为呢个林郑造势，咁啊以为可以造成既定嘅事实，咁啊胁迫中央就范支持林郑参选，咁啊又话有流选案咁样啦。咁又話呢樣嗰樣啦，咁又話習近平咧就陰點咗阿曾俊華做特首，咁啊阿林鄭月娥入閘機會都冇，咁佢又話同人賭一萬，咁啊就話如果你啲評論人咧或者政論家再拗咧，佢又加多一萬，咁啊就去到二萬，咁啊過年嗱即係。即系我唔知你听完有咩感觉，我听完觉得好笑，屌你老鼻，系嘛？即系你睇个政治局势都知道，屌你老母，你讲一样嘢啫嘛？你话林郑月娥入闸嘅机会都冇，系嘛？喂，你系人系鬼都睇得出啊！林郑月娥连啦，阿胡官都话佢系呢个系咩啊嘛，唔可以俾佢做特首嘛，因为佢系行梁振英个 part 路线嘛，系嘛？梁振英即系咧讲紧呢个六八九啊，佢嘅集团，佢嘅利益集团就系中联办嗰班咁冚家产，系嘛？咁好咯，系嘛？咁啊，依家阿林郑月娥就成为咗呢班冚家产嘅奴才，系嘛？今日呢班冚家产，即系嗰啲叫做粮匪嘅余孽啊，系嘛？即系或者中联办，即系支持呢班中联办冚家产嗰班咁嘅捻样，咁啊点都嗰度有150票俾捻到你阿林郑入闸啊嘛，系嘛？佢又话呢个林郑好嬲笑，如果有信主嘅，即系心入边讲粗口屌柒佢。系嘛？屌你老母上帝嘅呼召，叫佢参选，我屌你！即系上帝，呢个上帝系咪姓江？所以成为姓张，叫德明，叫德光啊？系嘛？叫你参选系咪上帝？屌！跟住有啲人话问翻佢，问咗一句上帝把声系点样啊？上帝同你讲咩话？系咪？咁啊，曾俊华仲好笑系嘛？屌你真系抽佢水喎！系嘛？屌你通常上帝呼召得啊，嗰条路都好难行。即系你啊，屌你呢个咁嘅婆娘系嘛？你又唔可以屌你怪人笑鸠你喎？你真系屌你真系，你又唔系佢有一句说话咧，嗰阵时叫咩？官道咩啊？ 无求胆自大 系嘛？你又真系人道无，屌你真系无耻到不得了！你唔系都无求，你人道无求啊！真系真唔捻怕羞耻啊！你真系，屌你冇几廿岁人又唔捻认巢皮系嘛？屌你咪走嚟讲紧埋啲咁捻样嘅说话，你真系唔捻怕俾人笑捻死你啊！真系，屌你老味真系，我真系唔捻想讲呢个咁嘅婆娘，你 comment 下佢。 我觉得佢做咁多嘢出嚟，又系献笑又好，不过佢 献笑佢献丑又 系献丑或者咩都好，其实我觉得佢好最大问题系佢。因为佢始终佢政治背景咧，都系做开嗰啲政治官咯，即系政务官啦，譬如出身噶嘛，所以佢我觉得佢系佢好识得点样喺传媒或者系对大众嗰、那个场合嗰种用咩角色啊，用咩 咩，总之用咩角色去面对啦。即使佢系可能做咗啲嘢系引到人批评啊，或者系讥笑嘅，但系其实佢佢好识得点样去继续喺其他人注意佢嗰、那个。那個負面那一邊繼續去進行他、要做的政治任務咯、就是想說 這一點就是他很厲害這件事、所以之外說就是、在這個元水事件啦、就他很成功地、將那些人的注意力放在整個那個、港共啦，在元水事件那個嗰、那個醜惡，但係佢，但係其他人佢係成功專員視線，係令到其他人係冇繼續注意到嗰個元水事件之後打後嘅工作咯。譬如你一個嗰、那個房屋處處長，佢話可以喺七次會議入邊都冇做嗰個會議記錄嘅話、其實都冇乜人出嚟講嘅，係咪先？ 房屋處處長就係應耀康啦、應耀康就係屌上次喺立法會幫我屌撚到去拍皮嗰個啦，上去公聽會度。 係、這個好嚴重啊嘛！你七次會議都可以冇記錄嘅話， 係啊，佢坐喺度唔知做乜撚嘢嘅喎。佢咁你睇下，就算佢嗰次開公聽會，我好撚記得咧嚇。佢、坐喺度唔知做乜撚嘢喎，係嘛？屌咪真黐狠线喎！佢真系坐喺度，佢系即系佢好似好捻留心咁样听你讲，系嘛、但系我唔知道，即系我唔知佢有咩啊！我唔知佢即系有冇留心听你讲啊！佢望住嗰种好捻留心啫，系嘛？即系扮到啲样啊，好似好捻严肃咁样啊！但系佢完全我见佢即系成程。佢冇揸住呢個，即係揸住，又唔係話冇揸住支筆嘅。我見佢冇落手去寫個嘢咯，係嘛？同埋佢，即係我唔知佢平時出席立法會係點啊，因為我唔會睇立法會嗰啲片啊，走去係咪？不過佢就好撚好笑，我覺得係嘛？佢聽緊完啲嘢，可以唔撚做啊，完全跟住你繼續啦，即係我費，所以有時講嘅呢個應耀康就係到國民，即係啲人話，即係依家好似搞緊西九嗰個叫柏子高嘛，柏子高以前係房署署長嚟啊嘛，係嘛？即係啲人話柏子高衰啦，咁希望換咗個應耀康好啦，不過屌其實差唔撚多啦，屌你乜做得呢啲官嘅，即係都係咁樣上下噶啦嚇。 即係依家我就想講就係、既然佢呢個政府開呢個會議都冇記錄嘅話，咁、其實你都。都預咗佢呢個政府係傾咗啲嘢係冇留底啦，咁、你都唔會 expect 到佢會有一個成果出現嘛，有個結果出現嘛，所以就話林鄭就係好識得點樣去轉移視線咯，即使你可能佢真係譬如話有上帝佢做乜做乜，但係佢真係好成功咁樣又唔成功，即係佢都好識得去。繼續去做佢要做嘅政治任務，譬如依家你選舉，你依家無啦啦彈咗個故宮西九出嚟，成班人喺度話成個故宮嗰個諮詢有幾黑暗啊，幾黑暗，但係就慢慢係忘記咗，就係、是、或者係忘記咗成個特首啦，成個選舉嗰啲，即係總之係我覺得係。林鄭呢個人咧，除咗好個機心好重同埋好狡猾之外咧，就係、是、我覺得佢會係佢當選之後會用一個更高明或者係嗰、那個總之係個政治個水平會高啲嘅手段去繼續張德江嗰班人嗰啲政治鬥爭咯，就係、是、令到香港日後嗰個政治局勢係更荒謬咯，就係、是、咁。 唔係，但係同埋你睇即係六八九啦，係嘛？佢即係依家其實佢都好撚巢皮㗎啦，因為你點解我咁講呢，你睇下佢即係一次過兩條唔係兩條口，即係兩個官員啦，即係兩個唔係佢唔係官員添啦，直接係司長添啦，叫咩叫做辭職啦，咁即係都係重要嘅官員嚟㗎啦，因為你喺三司十二局兩個司長辭緊咗職啦，走去呢、這個選特首啦，咁 好啦，即係佢依家任命啦，咁就任命咗呢、這個張建宗啦，同埋呢個陳茂波啦。咁我先唔講陳茂波住，因為陳茂波係要屌嘅，係嘛？但係佢政務司司長，即係佢任命嘅張建宗咧，就係、是、我相信咧，就係、是、我頭先食飯咧，就同啲 friend 講，即係食晏晝嘅時候，我話屌你老母，你睇呢個張建宗係嘛？永遠呢個政府有咩事咧？係嘛？佢都係出嚟食豬頭骨嗰、那個嘅。是吧、即是叫做唉屌你都要你挨咗咁撚多年啦，即是由曾蔭權時代佢都係過渡㗎嘛，由曾蔭權嗰時做勞工及福利局局長㗎，做到依家㗎嘛，做咗十年㗎嘛，係咪佢佢唔係話過渡啦，佢係呢個叫做留任啦，跟喂咁佢做十年嘅，屌佢由曾蔭權時代都係俾人鬧到撲街㗎，係咪上真立法會俾人屌嗰啲嚟嗰張其中係咪、即係叫做嗰啲心態呀，屌即係辛苦咗你啦，俾撚咗咁多人豬肉骨你食，唉即係做個即係有幾個月貨仔，有半年貨仔思想做下，唉坐喺度硬硬腳唔使做啦嗰啲咁啦。好啦，跟住講陳茂波囉，屌啦聲即係你主任，即系你俾阿呢个陈家强 acting 做胡须佬个位系嘛？跟住好啦，到依家即系正式批辞职嘅时候咧，就唔捻俾陈家强做系嘛？就俾个陈茂波做系嘛？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今日新闻都讲得好捻清楚噶啦，就系话呢个陈茂波咧，佢本身系立法会议员嚟噶嘛，跟住冇做议员，跟住就去咗做。呢、這个六百九个团队啊嘛，咁本身佢个 pose 系咩咧？佢本身个 pose 系呢个副财政司司长啊嘛，咁嗰阵时搞个五 C 十四局，即系叫五 C 十四名咧，搞捻咗出嚟之后咧，咁啊，我唔知道新闻点报嘅，话泛民拉布成功，屌你谂乜泛民有拉过布咩？嗰阵时系嘛？咁啊，五 C 十四名就要阿陈诶，屌成日陈茂波做捻咗呢个副财政司长，咁咧即系阿六八九咧，因为其实你而家睇得出啊，六八九屌你，摆明系唔捻同胡须争噶啦，咁捻多年都系嘛？咁好啦，咁佢为嘅咩咧？为系因为系陈茂波即系汤房波系嗰啲 friend 啊嘛。屌佢老友啊嘛，咁咪即係可以架空你胡须仔咯，系嘛谂住，系嘛点知唔捻得，跟住整个咁嘅位吓，佢嗰个系咩啊？发展局局长俾做捻住先啦，咁啊都做捻到依家有半年货仔玩下，但系呢半年就系关键啦，系嘛？因为你一来，你阿六即系你阿六八九，你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加埋嗰个财政预算案。胡须争好似系未写捻完就劈低走捻咗佢嘅，喂咁屌你后屘你个陈茂波上去做系嘛、其实佢预捻咗你胡须争会辞职噶啦系嘛，一早喺后边揾人屌同你搞啦，嗰啲财金团队啱啱啊，即系陈家强啊，胡须争啊，加埋陈茂波咁佢预咗会做呢个位噶嘛，有条铺排路，唔系屌林急石开坑再揾人噶嘛系嘛。唔捻会啊嘛，佢话搵陈茂波嚟做，屌呢条捻样，做及咗四年几呢个发展局局长都毫无贡献系嘛？我有 friend 话，屌呢个人好似唔知边喺度喺个山度爆捻咗出嚟咁样啊，系嘛？未捻见过佢嘅咁样，从来都未见过佢喎，系嘛？见过佢一次就咩饮醉酒，咪饮咗酒之后揸车俾人影捻到吓、你搵到咁嘅人，都算系民望低嘅局长系嘛，真系做财政司司长做半年，屌你老尾，真系令我谂咧，好似一二年咁样咧，嗰阵时一二年嗰阵时，曾俊华系做紧咩位噶？ 一二年，曾俊华都系财政定系？ 啊，唔系，嗰阵时唔系曾俊华，嗰阵时系唐英年。唐英年系政务司司长啊嘛，系嘛？唐英年系财政司变咗政务司啊嘛，系咪？政务司司长啊，唐英年。唐英年去选特首，咁跟住边个走去做下唐英年个位咧？又系嗰半年零嘅时间，林瑞麟。林瑞麟嗰阵时系呢、這个。好似系政制及事务局局长系嘛？林瑞麟就系屌俾人阿林公公，跟住俾阿教主话佢咩太监读神学，即系冇捻得噶。 球的人，是不是你找林瑞麟做局长的民望最低的那个你找他做局长，是不是因为是不是你陈茂波你试试乱咁嚟呢半年，即係屌你唔撚到你客气。係咪即係香港人，不过香港人晒夠气㗎嘛。我哋就算话真係唔撚到你客气都好，都总有香港人屌做半年即算撚數啦咁样。就算你嗰啲泛民啊左交例会咁撚样晒夠气。即係呢依家剩得你半年呢，即係我话俾你听，六八九嘅团队又咩呀，六八九嘅团队呢冇嘢会做嘅，做嘅就咩咧？就是、帮林郑月娥做势，系嘛？跟住咧就屌到尾嗰啲呢个六八九嗰啲叫做咩啊？抹黑啊，曾俊华嗰啲咧，就排山倒海咁嚟噶啦吓，即系我唔会话砰砰声咁嚟，唔会系砰砰声，系排山倒海咁嚟，一定嘅，屌系嘛？即系你睇下你胡苏真挨唔挨得住啊嘛？即系我依家反而觉得屌阿黎则佛先生，你系讲捻错嘢系嘛？我啊即系唔系衰啲讲句系嘛？林郑月娥攞150票入闸系冇问题喎，屌我担心紧胡苏真攞唔攞得到150票入闸啊？系嘛？喂，呢个系好捻大个问题，我依家睇系嘛？即系咧，我下一次翻嚟会讲嘅，就系讲呢个民意啦，系嘛？你知道，屌得香港人欢心无能用，系嘛？即系依家有啲人话屌胡苏真系嘛，行入去黄大仙上下村系嘛？我呢排成日黄大仙铺都唔捻见佢，行入去黄大仙上下村咁啊！屌你咩？唔系打横咩？抬翻出嚟，打直咁样，又冇侧边，又冇保镖，又冇剩咁啊！行入去仲食捻埋个50蚊嘅豆腐火腩饭，好捻贵咁样系嘛？即系话好人人情味啊！呢样嗰样咁啊，系冇错，曾俊华不嬲都 OK 嘅，系咪？咁唔好唔记得呢个共产党系嘛？你邊撚個就民意基礎嘅共產黨就係殺邊撚個啊，係嘛？所以屌你乜？如果我有兩皮嘢，我真係攞出嚟屌你乜同黎則奮賭啊，係嘛？唔撚使揾第二個啦，係嘛？我有兩皮嘢，我都同你黎則奮賭啊，我冇嘅係嘛？2000蚊都問問地，係嘛？屌你乜？即係我啊！屌你過肥年啊！你話想攞2萬過肥年，屌你老尾係嘛？咁啊，你有冇嘢講？ 冇啊，都係咁 啊，都係咁啊，都係屌你乜你？即係就陣間出咗啦，林鄭月娥有個宣布參選嘅絕要，我陣間翻嚟先講。咁即係頭先講到啦，應耀康啊，房署署長啊，揾翻段片出嚟啦，咁啊睇下。我嗰次數撚到一面屁咧，講佢公屋嗰樣嘢係嘛？呢個就陣間翻嚟可以講啊。咁啊，下一節翻嚟再講。